若怀中曾有一颗心思。 我姓赵，来这儿办案，先生贵姓？ 免贵，姓沈，沈卫。 带着漫漫长夜的冷清，惊扰了万年梦中的孤寂，可你偏是冥王的世子，越崎岖的路越要走下去，任由风雪侵袭了千里，所有的故事长眠在山顶。你看着高山巍巍，秋夜里更迭，生死中轮回，我爱他 真不容易。一见到沈教授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， 有时宁愿做魑魅，不知人间事，不受情自累，情愿是一场假寐，他人求长生，我求故人归。 安疼吧，幸好我伤过， 我不知道你为我这么做。 知道。 那你要我怎么办？ 轻易许爱着，何止一次，设想无数次重逢的样子，都比不上他安然无语，面带着笑意站在时光里，这世上没有谜底的谜，我甘愿先守在你影子里，不让任何的过错逆袭，重复不见天日的灯轨迹。你看 这个世间呀，山海相连，巍巍高山延绵不绝， 就像是人生啊，负重前行，永无停歇之日。要不然你就叫做沈巍。 不知人间事，不受情自累，情愿是一场假寐，他人求长生，我求故人归。 我找了你一万年，终于找到你了。